不管谁给我打电话，我承诺开车时不使用手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黄梅戏折子戏专场的实况录音。 首先请看传统小戏《喜荣归》。赵廷玉得中状元，装扮成乞丐回来试探家人，岳母崔氏嫌贫爱富，逼他退婚。老家院崔平也是个势利小人，赵廷玉之妻崔秀英却一往情深，矢志不渝。待真相大白后，岳母和老家院都羞愧得无地自容。赵廷玉由国家一级演员蒋建国扮演，崔秀英由国家二级演员钱涛扮演，崔氏由国家一级演员胡玉杰扮演，崔平由国家二级演员王怀扮演，请欣赏。 有请状元入瓮。 一簇杏花红十里，状元及第马如飞。 状元公，你这是？ 我自有道理。 是。 任你们 正 打到崔家庄。 是。 我不免岳母家走走。庄外等候，听唤即到。 是。 不解来闹岳母出门，门上翠屏哪里 来着？ 福门胜似海，不许外人来。是哪一个在叫我 啊？来人，干事

我是说我们赵郎是个好样的、我不会看错的、他是个有出息的人，将来呀一定会发 发 发。 哎呦姑娘哎、不能再发了，再发就成了发面包了。 哎老苍头 啊依我看呐、老妇人这个人呐、就不是个好人。 耶，老夫人怎么能说不是好人呢？ 她总是说我们赵郎不学好不成才，那人家不也得中了吗？ 哎，中着中着中着。 哎呀老苍头 啊我们把老夫人请出来耍笑耍笑他好不好啊？ 耶，老夫人又不是那个不能不能不能骨，怎么能耍笑呢？ 哪个这么嫌贫爱富的呀？ 那哪一个去请呢？ 你站一边看姑娘我的。 好嘞。 母亲出堂，孩儿有请。 来着。昨夜灯花落地，定有喜事临门。女儿啦，把妈妈我请出来为着么事噻？ 妈妈娘哎，这就叫命啊。 啊切，把妈妈我请出来就是为着耍小为娘的呀。 妈妈娘哎，你不是说我们赵郎不学好不成才，那人家不也得中了吗？ 魔花中着。 作者管了。 他也先许得中着，待我谢帖。还谢帝哦、 你当谢帖的。 贤婿的种子正是我儿你的一双好眼里哟。 哎呦妈妈娘哎，像女儿我这样的人还有么好眼里噻？ 贤婿的种子那个掌印的夫人呐、哎呀就是我儿你的六位。 哎呦何有你老人家奉承，我们赵郎得中了，这个掌印的夫人嘛，当然是女儿我的了。 好，这姐还真有个夫人的样子嘞。贤婿的中着他人。人在哪里哦？ 哎呦老苍头 啊你不是说我们赵郎得中了，他人在哪里呀、 现在府门以外。 哎呦妈妈娘哎，现在府门以外，现在府门以外耶。 哎呦快快有请喽、 快快有请快快有请喽，叫人好喜哟、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等一下子一见面呐、你连哭都哭不出来哟。手破烂的、 你叫些什么？ 你一边有请呐、 你去通禀 啊，夫人小姐照顾老爷回来着。 阿爷贤婿赶来着，带我快快去迎亲喽、 妈妈娘哎，让女儿我去 哟。哎呦我去、 妈妈娘哎，让女儿我去哟。赵郎在哪里？ 哎呦贤婿在哪里？ 赵郎在哪里？ 贤婿在哪里？ 赵郎 贤婿在。 岳母 小姐，小姐， 我把你这功不争气的郎君啊， 什么？ 我要你写退婚文约 啊！你让我退婚呐、啊？哼！岳母稍待，我去写来。 哎，你要到哪里去啊？ 岳母让我写退婚文约啊！ 哎呀，你这是？怎么讲呢？ 小姐， 上前带住赵郎嫂，妻子面带铁三心。既然你父说什么死对你的情， 小姐。 愿与我长借气草。 小姐果然是真情，他把夫妻情看得深，小姐就要泪纷纷，他是太娘 就好人命，哎，就好啊！嗯、啊，小姐稍待，我要告辞了。 你要到哪里去啊？ 我去做官呐、啊！ 做官？我怕你是在做梦吧？你要是做得官呐、啊？老娘我许你一剑、 哦、哪一剑？ 我跪在地下接你， 哪怕你不跪着接我。 站住，我把你好友一比、啊、 别做什么 害伤寒病吃蚕豆嘴硬。 你 你要是做了官呐、啊，老夫人许你一剑，我翠屏也许你一剑。 哦，哪一剑？ 我把头顶在地下来接你。 哪怕你这个老奴才头不顶着地来接我。人一们走上。不见人跪着接我嘛？ 贤婿啊，你做着官了，老身我给你。 哎呦，妈妈娘哎，还是让女儿给你带跪了吧。哎、 小姐请起。 哎呦，贤婿快恩，贤婿快恩哦。 啊！我把头顶在地下来见你哟、 哦。小姐， 贤婿呀，你做官就做着官，我是要伴着画廊，是他爱我母女呀、啊。我把你这个乖巧聪明的小东西哟、哦，贤婿做着官，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多亏小姐赐我银两，我还要谢你的大恩呐、啊。 我还要谢我呀？啊、 小姐请上，受我一拜。哎， 姐，夫妻两个还客气怎么事呢？啊

为是啊。 哎，春红。 哎， 李龙在，待我修本奏与圣上，回家祭祖。 哎呦，小姐爷，你哪是回家祭祖是？还不是想早点救出李公子，好一塔拜堂成亲呢？ 春红，下次说话要小心了。 是是是。 李龙在，容嬷 是， 容嬷 岂敢，老夫冒昧来访，状元公莫怪呀。 岂敢， 刘大人请用茶。 我， 不知任寺驾临有何见谕？ 那日阔场粗读风采，见你品貌不凡，今日仔细一看呐、啊，果然是貌似庞安呐、啊。 老大人去想了， 才貌双全，国之栋梁也。 大人过奖了， 莫怪万岁喜爱。 什么万岁 啊？就是老父母也是高兴得很啊。 老大人， 状元公，你的大喜来了。 什么大喜？ 状元公啊！恭喜你少年得知名天下，状元及第谁不如？

娘子小伙在，只是中头阴风化地带，状元不胜仙，你怎样下台？ 兄长，眼前我就下不了台了。 此话怎讲？ 万岁有旨，要召幸阔状元做驸马爷。 怎么，万岁要召你做驸马？ 是啊。 哎呀呀，你这场祸可就闯大了。 哎呀，兄长，你快替我想个主意吧。 我玉兄身为八府巡案，倒也断了不少疑难案件，只是你这一死，事实将我无法可想。 兄长，小妹倒有一计在此。 哦，讲。 兄长，你与我面貌相像，这个驸马你就替我做了吧。 我梁国李兆廷就闯下了滔天大祸，再来第三国李兆廷呐，那就更加无法收拾了。 如此说来，这个女驸马我是做定的了。 走。 启禀大人，相爷请你过府一次。 知道了，你且退一下。 是。 兄与相爷一死之后，再来与你设法。 兄长， 命李兆廷即刻穿戴进宫，不得有误。 听众朋友，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折子戏专场，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已故著名洋剧演员金运贵演唱的一组洋剧选段，先请听《梁山伯与祝英台》《楼台会》。 他参孙王 两下把汤留给回北边三伯坡先帝的四贤明前和会未央和会接相未央会 再请听《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的《回十八》。 Oh, yeah. 见多年，女都分不成。对牛弹琴，哎呀心的呀，这个牛儿的的乖乖就是你家的两兄长。 找个学户生。曾记得在此，先帝亲口与我为媒，应台呀，应台。 应天松叫我先帮抓定去，应天松叫我花脚抓去天，叫三四九里的家下跪。难车子飞起来。 下面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的山伯临终。 山伯儿啊，你的母亲又出家回来了。母亲，你回来了，儿啊，为娘回来了。英台他来不来呀？儿啊，英台说他不能来，他不来吗？儿啊，是有英台的书信在此。唉， 回 更加的端成中啊哟、啊啊他的屋居呀耶，儿啊，这是阴天的事个。 最后一面你都不能够有 不来相见，月香安风，除非一世且相干。梦中我红斑盼来别，哎呀要保重啊。师舅，你去看看什么事啊？哦，相公，隔壁邻居出家，再过两天应该要出家了。孩儿啊，儿啊，你要保重。弟弟母亲，不孝儿有妖言背叛啊。